呼吸，别再让我为你哭泣。 家的日子，有谁可以忘记？风雨里的青春，有些期待，有些惊喜。像悠长大雨淋湿城市中的

抱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， 总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站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， 心间依旧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， 不再为谁生都无憾， 我们一起走一生的情人， 永远的朋友，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， 但愿愿长远， 但愿人长久， 人生的 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